wake up at twilight. It's gonna be alright. We don't even have to try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A good time.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. I'll wake up at twilight. It's gonna be alright. We don't even have to try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Doesn't matter where, it's always a good time there. Doesn't matter when, yeah, it's always a good time then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 Whoa. 放慢了节奏，不是因为情绪低落了，而是更为淡定，更加觉得这种快乐是可以沉淀下来的，就是这样。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，要对伊能妈咪说一声生日快乐。今天呢是她的43岁的生日，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人，但是今天呢过了一个很没有仪式感的生日，陪家里的少年依然辗转在课外班下课的路上，有一点累，但更多的是收获的满足和希望。也去做了头发，希望新的一岁烦恼少一点，快乐多一点。生日快乐，伊能妈咪，43岁，在你的世界里应该也有五月天吧。把这首五月天的 Happy Birthday 送给你，希望你的状态会越来越好，内心住着个少女。 我什么风景都没，因为你在身边，世界只剩下一个焦点。一开始你就特别，从眼神就很体贴，我们都不穿鞋，光着脚穿越耳语留言。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，你出现我眼前，一瞬间一切都改变。 Happy Birthday， 你就在我身边，和你吃苦也省，生活天长一天。 Happy Birthday， 告别忧伤昨天，自从遇见了你，这是我 Happy Birthday。 生日快乐。不管有没有蜡烛、蛋糕、礼物，都应该对自己的父母说一声谢谢，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也要感谢自己又好好的长大了一岁，接下来要越来越好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其实是猴子，他说年末加班的日子点播一首歌吧，新的一年希望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无论想做什么都勇敢去做，这首歌叫做远走高飞。果断干脆，具有执行力，即便是离成功还很远，但至少你在接近当中。总比总是犹豫不决，总是在原地在不断的计划而不去出发要强很多的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这首歌呢也是上半时段要听到的最后一份祝福了。新的一年狗年就要来临了，很多小伙伴都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当中遇到自己的心上人，所以这首歌是来自小果演唱，不，小果点播的《遇到》。 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，不用来回张望了，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，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，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，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，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，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，决定了你的手我

叫做感恩缘分。 满怀深情的一首歌，爱人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也是一位爱人要送给他心爱的人。宁云林朋友说，想点播一首王菲和陈奕迅的《因为爱情》。今年呢，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七年，已经计划走进婚姻的殿堂了。最大的体会就是，有他在，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。两人在一起，并不在乎有多能聊得来，或者是在工作上有多厉害，多能赚多少钱，才真的是合适的。而是沉默时，也并不觉得那是尴尬和无聊的，可以一起做喜欢的事情，就很好了。因为爱情走进婚姻，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。祝福你们。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，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，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，虽然会经常忘依然爱着你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妈妈点点头，